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为此，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大水泛滥的时候，你不能到他那里。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好，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今天赏赐这么美好的天气，让我们可以再次来到教会，来到圣殿的面前来敬拜，来唱诗，来回忆在我们身上的爱。主是的，在过去的礼拜，我们生命当中有任何得罪你的，恳求你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可以守节心清的来到你面前。我们将以下的时间再次仰望在你手中，恳求你接近你仆人的口，叫今天32篇成为每个众弟兄姐妹的帮助和祝福。还是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诗篇啊。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诗篇的背景。那诗篇是圣经中最长的书卷，它一共有150篇。如果你把圣经从中间哦，从中间把它翻开，一翻开来，大概就是诗篇了。那诗篇的作者主要有谁呢？有大卫，有摩西、所罗门、亚萨、可拉的后裔，还有其他的人啊，也有些是不详的。好。那诗篇也可算是呢，所有的书卷里面最简单的书卷，因为你不需要有太多的任何的圣经的背景，你也可以一读就明白它到底在说什么。那这150篇的诗篇呢，可以共分为5卷啊。这5卷的最后的那一卷书呢，都是以荣耀颂作为最后的结束。荣耀颂的意思呢，就是将荣耀归给上帝的意思。所以在41篇、72篇、89篇、106篇、150篇都是荣耀颂，特别是第150篇，它几乎整篇都是在荣耀上帝。那我们看见第一卷的诗篇呢，大部分的作品呢，大部分都是大卫他做的，它的内容呢跟创世纪相似。那第二卷的诗篇呢，它是大卫跟可拉后裔所做的，它的内容跟出埃及相似。那第三卷是亚萨所做的，内容跟利未记相似。第四卷呢，不详啊，所以它的内容是跟民数记相似。那第5卷大部分都是大卫所做的，它基本上是内容跟生命记相似的。好，这是整卷诗篇的一个大结构，我们大概了解就是它有分5卷啊，但是每一卷的最后面呢，都是以荣耀颂来作为结束。那它这个5卷书呢，又跟创出立民生有一个很密切的关联，因为它的内容跟摩西5经的内容都有一些类似的地方，所以它可能编排有这样的一个编排的意义在里面。好，诗篇它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就叫做歌曲的意思，或者是旋律的意思。那它本来呢是没有任何特别有宗教的意义在里面，所以当他们在写诗的时候呢，他们的对象是谁？他们写诗的时候，他们的对象就是上帝，就像是在跟上帝讲话一样。所以他们直接的向上帝表达出心里面的不满，或者是个人的对罪恶的一个忏悔。有些时候是在病床上面，那有些时候呢是在这个死亡的边缘。所以这些都是诗篇的作者他们亲身的经历跟感受，是在一个真实生活的一个状况所亲身经历的感受。好，刚才是背景哦，那我们现在看到约，对诗人来讲，上帝他不是一个飘渺或者抽象或者是神秘的一个存在。所以当诗人他忧愁，当他欢乐的时候，他就向神倾心吐意。上帝跟诗人之间就好像平常的对话这样子，这么的直接。所以我就在想，为什么这些诗人可以把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上帝变成一个好像真实的人物在跟他对话一样，为什么呢？那我们曾经讲过，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从一个角度来读，这个角度就叫做约。下一章，谢谢。约的角度，这个约呢，就是圣约。因为诗人，为什么他们可以这样跟上帝讲话呢？因为诗人他知道，他自己与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之间有一个约的存在。所以他们在这样一个约的关系的里面，他可以把一个看不见的神变成是一个可以亲身经历并且可以建立关系的神。约就是什么？约就是约定，就是承诺，用死的承诺把彼此绑在一起， 我们常说歃血怎么样？歃血为盟，就是用血来做一个约定，违约的就要怎样？就必须死。所以上帝怎样和我们立约？上帝和我们立约，他向我们承诺。诗人就在这样一个立约的关系的里面，在这样一个圣约的关系的里面，在约的里面有约定，有保障，有彼此的义务，所以他们在这样的约的当中彼此建立关系，倾心吐意。所以整本圣经的核心就是什么？就是圣约。旧约的一脉相承的就是神与人立约，这个部分我们曾经有分享过，这个约有包含亚当之约、摩西之约、挪亚之约、亚伯拉罕之约，还有大卫之约。到了新约，当我们在领受圣餐的时候，是上帝用基督的血与我们立约。我们改革中信仰最强调的就是什么？就是圣约。所以改革中的神学又被称作什么？叫做圣约神学。如果你有看到教会叫做圣约教会或者是恩约教会，大概八九不离十都是改革中教会，因为他们很强调圣约的这样一个概念。所以诗人他们的经历，他的从内心发出对神的赞美感谢，或者是对神的忧伤试炼恐惧，或者是神的管教责备安慰和劝勉，这些经历和这些情感，是因为诗人知道自己跟神有一个约，他们有一个确据，他们有一个把握，上帝的救赎计划都在这个约的里面。所以我们可以说这150篇是用约把他们怎么样绑在一起，串联在一起，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因为如果没有约的话，如果没有这个约，诗人不可能写出这些诗篇的作品出来。是因为有约的关系，他们才可以跟上帝这样子对话，向他向上帝诉说他们的情感，向上帝来说话。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共鸣。所以当我们在阅读诗篇的时候，要掌握一个重点，就是在诗人他们心里面那一个立约的上帝，这一位立约的上帝已经和谁立约？有没有和我们立约？有。这一位立约的上帝在旧约跟诗人跟以色列人立约的上帝也已经跟我们立约，所以这些诗人的情感也都是我们可以经历的情感。所以诗篇更正确的说，应该叫做产生共鸣的诗篇，这是我说的了。应该它本来的意思是叫做歌曲或旋律啊，歌曲旋律要干什么？就是要产生共鸣。所以更正确的说叫做产生共鸣的诗篇，好像一首歌曲一样，当它被唱出来的时候就会产生共鸣。诗篇的原文就是歌曲或者是旋律，歌曲的目的就是要我们的情感可以产生共鸣。比如说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个是磅礴的共鸣。或者是呢，心碎拿不供出来，这个是哀怨的共鸣。或者是呢，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这个是甜美的共鸣。你要知道，当你在读诗篇的时候，不只是把它读过而已，重点是在你心里面的那个共鸣是什么。你要去认识到，当你读这个诗篇的时候，上帝要引起在你心里面的回应是什么。在古时候的时候，诗篇可以用唱的、用读的，或者是用朗诵的。当他们或读或唱出来的时候，人的心就怎样，就产生共鸣。有人开始悔改，有人开始彼此劝勉，或者是安慰，或者是得到力量。他们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忧愁。这个就是诗篇，它充满了很多的情感。所以马丁路德说，诗篇是什么？诗篇是旧约的心脏。这些情感好像心脏一样，会输送到我们的整个的身体的里面，这些情感会引起共鸣。而共鸣的目的要做什么？就是要帮助我们跟谁建立关系？跟神建立关系。好，第四个，成为人。我们刚谈到就是这个共鸣，并且跟上帝建立关系。好，成为人跟建立关系很重要，因为关系的建立是双方的， 关系的建立不是单向的，是相对应的，我相对于你，我要跟你互动，这个叫做关系。关系的建立需要有意志、情感、思想的 互动跟交流。那神的相对是谁？我的相对是你，神的相对是谁？神的相对就是人。神要和我们互动，但是如果一个人他没有意志、没有思想、没有情感，那怎么跟神互动呢？我不可能跟椅子互动啊，因为椅子没有思想、意志、情感，只有人有啊。可是如果一个人没有思想、没有意志、情感，怎么跟神互动呢？所以一个可以表达自己的情感、可以表达自己的意志、可以表达自己的思想的人，才能够跟神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我里面是谁？我的人格、我的性情、我的意志，一个没有我的人没有办法跟神建立关系。我们上次在约伯记谈到约伯，他说我是吗？还记得吗？约伯讲了158个我是，我是这样，我是那样。这158个我是是约伯和上帝建立关系的基础，但是他的人格、那是他的意志、那是他的思想跟他的情感都在这158个我是的里面。所以诗篇的这些歌曲是要引发出我们情感的共鸣，而这些共鸣是建立在我们跟神的一个立约的关系的基础上。所以在这个基础上面，所有的情绪、思想、我们意志都会有一个保障，因为在约的里面。所以让我们在与神立约的关系里面，我们可以全心的依靠神，并且以神为中心。好，这是有关前面我们要谈到对于诗篇的一个简单的认识，从诗篇的结构，从约的关系，从产生共鸣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到最后我们要成为一个人，因为要建立关系必须是人跟神才能够建立关系。那现在要进入我们今天的诗篇32篇。那我今天选的第32篇，我们可以从故事的背景来了解大卫在这过程当中他内心感情的张力、痛苦和喜乐，还有上帝的救赎和保障。那32篇的背景是什么呢？主要人物有三个人物，大卫、乌利亚，还有跟一个拔示巴。好，拔示巴是乌利亚的妻子。那大卫呢，跟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奸淫，拔示巴呢因此就怀孕了。大卫想说怎么办？该怎么办？于是呢，大卫就把乌利亚怎么样，从前线调回家，希望乌利亚可以跟拔示巴怎么样，跟他同房。如果这样子的话呢，怀孕的事情就怎样，就不会东窗事发。可是乌利亚这个人呢？就狗一眼，他正直忠心，他的心还挂记着前线还在战争的这些他的同袍，这个时候我怎么可以回家跟我的妻子同房呢？所以大卫的计谋他就没有得逞。这时候该怎么办呢？于是他就想到了，他就宴请乌利亚，给他吃最好的，然后用酒怎么样，用酒灌醉他，希望他怎么样可以回家怎样睡觉。结果你猜乌利亚他怎样，你知道吗？乌利亚他怕自己酒醉了无法克制自己，结果他怎样，自己收架反营，自己就回到部队去睡觉了。哇，大卫想说惨了惨了，大家很着急，他很怕自己的罪怎么样被发现，于是他就很生出一个很恶毒的意念，不如怎样，干脆让乌利亚怎么样死掉。那怎么样让他死呢？好，把他拆派到最前线。所以他就跟他的将军元帅约押说，你把乌利亚拆派到最前线的最危险的战区去，让他去那边跟敌人征战。结果果然乌利亚 如他所料，乌利亚真的战死了。乌利亚战死这个沙场，大卫就顺理成章娶了乌利亚的妻拔示巴。大卫他犯了罪之后，就是他奸淫，然后他把这个人杀了，然后把拔示巴娶回家。他犯罪了之后，大概有一年的时间，他没有向神认罪，可是他的心很痛苦，他的心很痛苦，他身心俱疲，他灵性枯干。这时候呢，神就差遣谁？差遣先知拿单来警告大卫。在下一章，他就说：“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借亚扪人的刀杀害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 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的面前日光之下来报应你。”大卫听了之后，当下惊觉他得罪了上帝，他就赶快认罪悔改。认罪悔改之后，他就经历上帝的赦免，如释负重，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平安跟喜乐，所以他就写了这一篇诗篇三十二篇。那其实是有两篇，五十一篇跟三十二篇，他们的背景都是大卫犯罪，有关大卫犯罪的事情。不过五十一篇呢，比较着重在恳求上帝的赦免。三十二篇，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刚才读的是大卫见证他自己他蒙赦免的经过。好，现在我们来回到我们的圣经来。第一点，悔改之人有福气。好，经文在一二节，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人，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有福的，这两节经文的最后面都说是有福的。当我们说到有福的时候，你一定会想到哪里？马太福音的八福，对不对？八福的第一句话说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不过在原文的里面，他的有福呢，其实都是放在最前面的，不是放在最后面的，他是放在最前面的。而且有福呢，他带着一种喜乐、欢乐，甚至有一种爽快的心情。我们中文说有福的比较文雅一点的，但台语比较能够表达他的爽快跟快乐，叫做什么？叫做 Hoki 啦。所以虚心的人有福了，应该是 Hoki 啦。虚心的人，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是这样子。所以它是一种宣告出来 Hoki 啦的那种快乐、愉悦、爽快的那种心情，福气啦。而且它是放在最前面，不是放在最后面。所以它的意思是 Hoki 啦，这款人真正有 Hoki。是什么样的人呢？是什么样的人呢？是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人。Hoki 啦，是那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人。所以他这个福气，有福的，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意涵在里面。是这个诗人在写的时候，带着一种愉快、欢乐、爽快的心情。怎么样的人有福呢？这样的人真是有福啊！今天有 Hoki 的意思，这样子。大卫他是一个君王。凡是在位有权柄的君王，遇到可能会毁谤自己在历史定位的事情的时候，有可能会怎么样？篡改什么？篡改历史，对不对？他会把不好的怎么样改写成好？可是大卫有没有这样做？他没有这样做。第三十二篇，他让我们知道，一个人有福气，不是因为他有地位，不是因为他有权柄。大卫把自己的不光彩、他的污秽、他的肮脏的人生，他怎么样经历上帝的赦免，来定义什么叫做有福气的人。有福气的人不是因为你有多少钱、有多少地位、有多少权柄，而是因为一个人他犯罪了之后，他可以得到上帝的赦免，他认为这样的人才是真正有福气。所以一个有福的人不是因为他没有犯过罪、没有做错事情，有福气的人是他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犯罪悔改，并且可以得到赦免。所以大卫说 Hoki 啦，这样的人真是有福气啊。好，第二点，罪孽深重。大卫在一二节的里面，他用了四个字来形容他的罪。第一个叫做得赦免其过的过，叫做 transgressions。 好，这个过呢，就是过犯跟过失，就是越过了这个界限，他做了上帝所禁止的事情。前线还有征战，还有战事，但是大卫他在宫里面，他应该运筹帷幄，可是他缺少警醒。他睡到太阳下山了之后，他懒散之余看见了貌美的八十八，那个试探就偷偷的进来了，他给魔鬼留地步，因为他越过了界限。这是大卫的过犯，叫做 transgressions。 第二个是遮盖其罪，罪 sin。 sin 的意思呢，就是射箭打靶的时候没有命中目标，箭射到一边去了，没有射中上帝的心意，射歪了，射歪了没有射中上帝的心意，就是罪。大卫没有遵守上帝的吩咐，他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大卫贪恋人的妻子，犯了十诫的第十诫。大卫与八十八奸淫，犯了第七诫。大卫他借刀杀人， 犯了第六戒杀人罪。大卫他没有活出自己生命的一个最佳的状态，许多行为都没有达到神的标准，这是大卫的罪 sin。 第三个，没有诡诈，诡诈 guile。 诡诈的意思就是欺骗和弯曲的性情，意思就是狡猾诈欺，有技巧的让人看不出你的破绽在，然后上当，就有技巧的让人上当，可是他不晓得你在骗他的意思，有点像是金光党或者是这个网络诈骗啊。那大卫的诡诈在哪里呢？他把乌利亚怎么样？从前线调回家。如果乌利亚跟拔示巴同房，怀孕的事就不会被揭穿。这是大卫的诡诈，看起来好像恩待他前线的将领，让他回家休息吃饭，可是他却是要隐瞒他犯奸淫的事实，他真是很诡诈。从这点可以看到。第四点，不算为有罪的罪 iniquity。iniquity 就是不合理、不公正、不道德的事情。大卫他看见自己，他的心思意念偏离神的道路，他的道德败坏，他行事弯曲，他不公不义，他看见自己是如此的邪恶。大卫他陷入罪恶的当中，彻底的被罪恶击倒。我想可能连他自己都没有想象自己怎么会这么的邪恶，所以大卫用这四个字来说明自己的堕落。其实这四个字，这些罪呢，一样也涵盖我们生活的每一部分，我们随时都有可能怎样犯其中一种罪的可能，如同大卫一样，一不小心就会越陷越深，落在罪恶的网络里面。所以我们要警醒，免得我们最后无法自拔，而且最后甚至会麻木。好，我们来看第三个，完全的赦罪。大卫用三个形容词来形容上帝如何赦免人的罪。今天慧如在单亲班的时候分享过去的罪种种种种，但是从这里我们看见上帝他要完全赦免我们的罪。第一个，得赦免其过，赦免 forgiven。 赦免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拿起来，拿走，担当的意思。当我们背负罪孽的时候很辛苦，可是当我们仰望神、倚靠神，当我们悔改认罪的时候，上帝就把那个罪拿起来，拿走罪恶在我们身上的重担，甚至他自己亲自替我们担当。这是得赦免其过。第二个，遮盖其罪，遮盖下一张 cover， 它就是盖住的意思。罪是人与上帝之间最大的隔阂，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替另外一个人遮盖他的罪或代替他的罪，所以大卫他想要遮盖自己的罪，想说这样别人就不知道了，这个叫做欲盖弥彰。所以只有上帝他能够遮盖罪，当上帝遮盖了，就没有人可以找到，所以罪就不见了。第三点，不算为有罪，不算 doesn't count。 doesn't count 的意思就是涂抹的意思，从神的账上把它涂抹掉，就是不纪念，不列入记录了，就像是名册上把它删除掉了，本来是有的，本来要处罚的，但是删除了就不列入记录了。所以我们看见大卫用这三个不同层次的赦免， forgiven 赦免， cover 遮盖， doesn't count 不算，表示神的赦免是完全的，而且是全面的。大卫的罪被彻底的消灭，所以他说这样的人怎样，真是有福啊，真的有福气啊，这是上帝的恩典。罪的赦免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福气，可是大卫他却有一年的时间他不肯承认自己的罪，所以最后他却尝到了这个不认罪之苦，也就是他不悔改的苦路。好，这个经文是在第三跟第四节，第三节那里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恨而 骨头枯干。大卫说他自己闭口不认罪，意思是他知道自己 有罪吗？他知道吗？他知道吗？他知道吧，知道才会闭口不认嘛，如果不知道就不会闭口不认嘛。他知道自己是有罪的，可是他却不愿开口认罪。一年的时间，那个罪隐藏在他的心里面就不断的发酵，他与恶根本没有距离，他简直是与罪恶同存同在。 人与神最大的隔绝就是什么？就是罪。我们一起来读诗篇，以赛亚书59:2，一起来。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罪使人与神的关系疏离。以前大卫来到圣殿，他有很多话要对上帝讲，他祷告，他唱诗，甚至他弹奏乐器来赞美神。可是现在他来到圣殿，他说不出话，他无法祷告，甚至是神根本不听他的祷告。闭口不认罪使大卫陷在罪恶的深渊里面，他终日哀恨，一天到晚哀声叹气，以致他骨头枯干。下一章，谢谢。箴言17:22，我们一起来读。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骨头会枯干是因为怎样？是因为太忧伤了。有人说太过忧伤，骨质疏松就会很严重，是这样的吗？不晓得有没有这方面的医学报道哦。一个人太过忧伤的时候，他的骨质疏松就会越来越严重哦。不过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大卫他在罪恶的里面，他真的是极度的忧伤，将近整整一年。第二个，心力耗尽，心力交瘁。第四节那里说，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力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上帝的手是帮助的手，是替我们分担重担的手。可是现在，原本要救我们脱离苦难的手，这个时候却反而成为重担，而且变得更加沉重。这样的沉重使大卫心力交瘁，生命好像枯干了一样，得不到任何的滋润。大卫他经历痛苦，好像自己的快被罪恶的烈火蒸发掉一样。前一阵子已经干旱有一段时间了，不晓得你有注意到日月潭那边的那个9只青蛙已经看到了，对不对？表示那个湖已经到了很底了，已经干旱很严重了。感谢主，最近下大雨，虽然有些地方有灾难，不过真的是雨降甘霖，很需要，特别是在干旱的时候。大卫是在这样的一个枯干的时候，他很需要神的恩典，可是一整年他都没有得到上帝的恩典，他感到精力耗尽，身心俱疲。好，第三，彻底认罪和祷告。所以第三、第四节讲到他不悔改，他经历到这样一个痛苦，这个痛苦是非常的沉痛，非常的像枯干一样。他说，我向你承认我的罪 sin， 不隐瞒我的恶 iniquity， 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 transgressions， 你就赦免我的罪 iniquity。当神看见大卫他一再的犯罪的时候，上帝差派先知拿单来揭露他的罪，来叫醒他，来唤醒他。所以大卫他认罪悔改，他用了三个字 sin, iniquity 跟 transgressions， 表示他认罪的范围跟内容。他的认罪不是笼统的哦，我就犯罪了，而是他很清楚的把它列出来，是 sin, 是 iniquity, 是 transgressions， 是很清楚的，是赤裸剖开的。原本想要隐瞒的种种的罪行，贪恋人的妻，奸犯奸淫，杀人流血，他都不再隐瞒了。大卫不再隐瞒自己的诡诈，他向神承认自己的罪恶，因着悔改认罪，好像及时雨一样，就滋润他的心。大卫就感受到罪得赦免的喜乐。好，这是彻底认罪，再来是虔诚祷告。接着他说，为此凡虔诚的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大水泛滥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凡虔诚的人，就是所有神的选民，所有不小心不慎犯罪跌倒畏罪忧伤的人，要把握机会来寻求神，向神祷告。不是只有罪人才需要祷告，连虔诚人一样也需要祷告。所以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圣灵他会提醒我们，我们的良心会不安。所以当圣灵提醒的时候，就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要快快向神承认自己的罪，向神悔改。今天早上秋香姐跟我分享，她出门的时候忘了带一个东西，好像有圣灵提醒她，哎，不要忘记了，她就赶快回去拿。圣灵他会在我们需要的时候会提醒我们，我们忘掉的事情，或者是我们犯罪的时候，他会提醒我们。当圣灵提醒我们的时候，要赶快回应圣灵，因为仇敌不要你向神认罪。仇敌要你麻木，他要破坏你跟上帝的关系。所以当你有感动，圣灵在提醒你的时候，你要赶紧认罪，趁还可以寻找的时候 向神祷告。所以当先知拿单他来揭露大卫的罪的时候，他就醒过来了，他寻求神，向神认罪，向神悔改。因着认罪可能会带来的羞耻，可能会带来不堪，可能会带来没有面子，甚至看见自己的邪恶，这些好像洪水泛滥，这些管教好像洪水泛滥一样要来临。可是你可以放心，洪水怎么样不会把你淹死。大卫他接着说什么，他说大水泛滥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他是谁？是上帝吗？不是，是你啊。当你认罪悔改的时候，大水泛滥，因为你认罪会接着而来很多，因为揭露了嘛，你可能会没有面子，你可能会很羞愧，你可能会很惭愧，你可能很没有脸面对你的身旁周遭的人，好像洪水泛滥一样要来淹没你的时候，上帝说，说什么？他说大水泛滥必不能到你那里。接着大卫说，你是我的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所以上帝他会保护你，上帝他原本是审判官，他兴起洪水要来审判，可是当洪水如浪涛环绕要吞灭我们的时候，这时候上帝他却又成为我们的藏身之处，他使我们安歇，叫我们脱离苦难可以得救。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经历，我觉得大卫他真的是经历很深的悔改跟赦免，他才经历到这样的事情，本来是要湮灭我的，可是他却又成为我们的藏身之处。所以他经历到上帝是审判者，他兴起大水，但是他又成为保护者，是我藏身之处。他说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得救的意思是什么？得救的意思是脱逃或者是释放。什么叫做得救？是脱逃跟释放。假设当我犯罪了，我有罪，假设我犯了杀人罪好了，虽然我得赦免了，可是这个罪它可能会成为一种控告，它不断的控告我说你是一个坏蛋，你无可救药，你不值得上帝的赦免。当你夜深人静的时候，可能就有一些声音一直在攻击你，可是上帝他用得救的乐歌环绕我们，意思是他要拯救我们从罪恶的控告和辖制下得到解脱，得到自由跟释放。所以当大卫他认罪悔改之后，他真正体会到无罪一身轻的喜乐，所以他自由了，他不再被罪恶捆绑，他和神恢复关系，他的内心从原本的枯骨干旱转变成对神的赞美和感谢。好，来到最后，合神心意的人，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合神心意的人？我们如何从诗篇三十二篇 他的认罪悔改，他经历神的赦免，来看什么是一个真正合神心意的人？大卫他很痛苦，他说他终日哀恨，骨头枯干，他说我的精力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当他不认罪的时候，他经历一场好像如行尸走肉的一样的煎熬。刚才我们已经有谈过他所经历的痛苦，可是为什么大卫会这么痛苦呢？看起来他的原因好像是因为他闭口不认罪，所以他经历了这样的痛苦。可是真正痛苦的原因，他内心真正的痛苦的原因是什么呢？你有没有想过呢？你觉得是什么？有没有人可以回应？你觉得为什么大卫他这么的痛苦？没有关系，想一下哦。好，我们来看第一点，大卫他为什么痛苦呢？一个诈欺犯，他骗了上千上万元，他会因为不认罪而感到痛苦吗？好像不会哦。一个犯奸淫的人，他会因为所犯的罪感到不安吗？好像也不会哦。如果他会不安的话，他就不会犯奸淫，就不会犯奸淫了，对不对？所以大卫他为什么痛苦呢？有人会说，因为罪的缘故，他跟神隔离了，所以让这样关系的隔绝，他很痛苦。可是有些人犯罪，他也不会感到痛苦啊。甚至有些基督徒犯罪，还在继续犯罪啊。 他也不会感到痛苦啊，可能顶多有一点良心不安，觉得我好像不应该这样的，我是基督徒，可是还在继续犯罪，他可能不会感到痛苦啊。那大卫为什么感到痛苦呢？我想问弟兄姐妹，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曾经经历哪一件事情让你痛苦到欲哭无泪，甚至可能精神失常，甚至让你痛苦到干脆一了百了算了。我现在请你跟你旁边的人温柔地对他说，你曾经经历痛苦吗？耶稣爱你。温柔地对他说，你曾经经历痛苦吗？耶稣爱你。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多多少少一定都会经历生命当中非常大的痛苦，有时候可能是为了情人，有时候可能是为了老公，可能是为了老婆，有时候是可能是为了孩子，特别是在青春期的时候特别难搞，有的时候可能是为了一笔庞大的这个负担的经费，或者是为了一份工作，有的时候可能是为了一份理念的坚持。我曾经认识一个朋友，他为了无法继续和他所爱的人见面，他就把自己关在家里面整整一年，一想到对方就不断的哭，就一直哭，整天就像行尸走肉一样，没有一个人可以劝得动他。大卫为什么痛苦呢？简单的说，很简单的说，痛苦是因为什么？因为在乎。为什么你所经历的，为什么你的老公会让你痛苦呢？因为你在乎他。为什么老婆让你痛苦呢？因为你在乎他。为什么孩子让你痛苦呢？这个搞神经啊，怎样怎样怎样？因为你爱他，你在乎他。为什么痛苦呢？大卫他为什么痛苦？因为他在乎，他在乎上帝。因为大卫爱神，他敬畏神，他在乎神，他在乎神到一个地步，他不能没有神。因为不能没有神，所以当因为罪而与神隔离的状态，让他感到非常的痛苦。有些基督徒犯罪，他不会感到痛苦啊，他只是可能良心不安而已。但是大卫不行，他无法忍受与神隔离的状态。第二点，我们要思考的是，大卫他说什么？下一章，谢谢。好，下一章，谢谢。第二点，大卫他既然这么的痛苦，那他为什么闭口不认罪呢？他既然这么痛苦，他为什么闭口不认罪？有什么难言之隐吗？这不是很矛盾的吗？既然这么爱他，既然这么在乎他，为什么他不认罪呢？就直接认罪就好了嘛。这一点的确圣经里面他没有给我们很清楚的记载，大卫他为什么他不认罪的原因是什么。但是就我的了解，我的对这经文的了解，我觉得大概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因为爱主的缘故，一旦他承认自己的罪的时候，他觉得羞辱主的名啊。作为一国之君，一个一直以来他紧紧跟随的这样的跟随神的这样的一个国王，这个认罪对他的信仰对神都是极大的羞辱。第二点，因为个人的缘故，认罪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一个越是有权位的人越不容易承认自己的错。对大卫来说，他的百姓爱戴他，他怎么样承认自己犯罪的事情呢？这实在是一件难堪丢脸的事情。可是我们却看到一个非常大的转折，大卫他不只是认罪，他还把他的罪写成了诗篇32篇还有51篇。他写出来要干嘛？让全国的人来唱。我想我可能没有这样的勇气吧。认罪私底下悔改跟神认罪就好了吗？有需要谱曲让 全部的人知道吗？好像你在学校作弊，然后你要在全班的面前跟大家说，对不起，我作弊。但是好大的勇气啊，对不对？怎么可能要让大家来唱呢？大卫把自己肮脏污秽的事情全部写出来，让所有人知道，他彻底的对付他自己的罪，不让自己有任何一点保留罪的余地。我想当百姓拿到这两首诗的时候，一定非常的诧异，不敢相信他们所爱戴的君王竟然贪恋人的妻，犯奸淫，借刀杀人。可是大卫他真的爱神，他在乎神，他很痛苦，为了要恢复关系，他一定要认罪悔改。而且大卫要爱他的百姓，他不要百姓对于他的罪不清不楚，在底下传来传去，以至于产生猜忌怀疑，甚至是对神失去信心。他要清清白白的站在神 站在人的面前。你知道吗？上帝称许大卫什么？上帝称许说他是合我心意的人。整本圣经不论旧约不论新约，除了耶稣之外，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得到上帝这样的称许，只有大卫。上帝说大卫是合我心意的人。为什么这样一个罪大恶极的，他诡诈，他借刀杀人，他贪恋人的妻，他犯奸淫，这样的人上帝说他合我心意。对很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他们最常常无法明白，最无法接受，最无法认同的是，为什么上帝会说大卫是合我心意的人？他诡诈，他犯了奸淫，犯了杀人。不过我们从刚才的分享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大卫他真的爱神，他在乎神，以至于当他要认罪的时候，他一点保留的余地都没有，他彻彻底底的来认罪。大卫他揭露自己的罪，他让百姓看见，虽然他是一个国王，他仍然是一个人，只要是人一定会犯罪。大卫他犯罪了，这个罪恶的行为的确让人不齿，但是人的心若不愿意悔改，不愿意调整，不愿意面对自己的罪，人的恶比野兽更可怕。合神心意不是我做了什么样的丰功伟业才叫做合神心意，合神心意是在神的面前真正的谦卑悔改认罪调整。好，第三个共鸣。所以我们从诗篇三十二篇引起的共鸣和思想是什么呢？第一个，大卫他爱神，他超级在乎的，所以他才会这么痛苦。我要问我自己，我有爱神吗？我有在乎神吗？我会像他一样这么痛苦吗？当我在罪恶当中的时候。第二个，大卫爱他的百姓，他为了百姓的缘故，他不在乎颜面，他愿意将自己刺肉剖开。我要问我自己，我爱我的小组员吗？我爱我的弟兄姐妹吗？我真的爱他们吗？我愿意为他们刺肉剖开吗？第三个，属灵的人一样会犯罪，因为都是人，只要是人都会犯罪，只是看得见看不见而已，所以自己要更加的谦卑，免得自己不小心也入了迷惑。第四点，大卫他愿意被神调整，他跟神的关系，他不是一个国王与神，而是一个单单的一个人与神的关系。扫罗王为什么会失败呢？因为他放不下国王的颜面，他等不及先知撒母来主持献祭的仪式， 他站在神跟人的面前，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国王。但是大卫没有用国王的身份来跟神互动。有人常说换了位置就怎样，换了脑袋。我们看见大卫他没有换脑袋，他知道自己不过就是一个人，一个爱神在乎神的人，一个愿意遵行上帝旨意的人，一个把百姓看作是自己的羊群与之同甘共苦的人。这样的一个人他没有位分，他愿意被神调整。我愿意被神调整吗？最后回应，大卫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愿意被神调整，他在乎他自己与神的关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否真的在乎我们跟神的关系吗？我们真的愿意为神调整，或者是让神来调整我们的生命吗？大卫他悔改认罪，调整自己的生命的态度，上帝称他说他是合我心意的人。我们要想一想，我有没有过犯 transgression， 我有没有罪 sin， 有没有诡诈 guile，有没有不公正不道德 iniquity。 重点是我是否像他一样要隐瞒这些罪不让人家知道呢？我是否愿意悔改认罪调整自己吗？上帝已经和我们每一个人都立约，当他和我们立约的时候，他一定会倾全力来保守我们。可是立约是一种关系，是一种互动。互动是什么？互动是一来一往才叫做互动。假如我 这边有一个礼物要送给江长老，我给他了，然后十天二十天三十天四天他都没有回应我，这个叫互动吗？起码要送个谢谢嘛，对不对？或者是下次来看我的时候带个单楼来嘛，对不对？这个才叫做互动嘛，一来一往才叫做互动嘛。我跟神的关系是一来一往的关系吗？是一直求恩典吗？还是上帝你要祝福我，我的工作上帝啊你要祝福我，我的怎样怎样怎样，我的孩子哦，他们要考试怎样怎样，都是在求吗？不是这样子吧。互动是一来一往啊，我跟神的关系是什么？叫做一来一往才叫做互动。 我们是否有像大卫一样在乎神的一切吗？我真是恳求神，让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知道这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因为这是一个圣洁成圣的过程，是一个不断的破碎自己的过程。当我们愿意像大卫一样谦卑悔改认罪调整，重点是要爱神，爱到一个地步不能没有他，在乎神到一个地步没有他会很痛苦。恋爱中的情人不就是这样子吗？一日不见如隔，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嘛，对不对？爱神就是互动啊，就是回应啊，回应跟互动，这个就是建立关系啊。一对情人相隔两地，一个月不见面就会失去爱了吗？这个聪颖跟盈君，你们一个在新竹，一个在彰化，相隔两地多久？两年、三年、四年，两年的时间。好，两年的时间，因为会这样子而感情变得越来越薄吗？没有吧。一个月不见，我想可能那个爱意会越来越浓才对啊，对不对？好，所以那个太浓了，所以他都已经跑到新竹来了。感谢主，他参与在我们的社青的小组里面，他最近搬到新竹来，最近还在那个 settle down， 所有的东西都在旧定位这样子。好，所以绝对不会的，爱情会越来越浓烈的。我们跟神的关系有这样子越来越浓吗？一个爱神的人，一个跟神有关系的人，一个跟神有来往互动的人，上帝给他一个应许，这个应许在第六节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大水泛滥的时候，并不能到他那里。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今天的主题是合神心意的人。从诗篇三十二篇，我们看见合神心意的人是怎么样一个人呢？是因为他在乎神而痛苦，他愿意悔改，被破碎，愿意调整。他愿意认罪，愿意祷告，这样的人，大卫说：“真是有福气了。”天父说：“这样的人是合我心意的人。”最后，我要放一首歌，这首歌是流行歌曲，我必须说是流行歌曲，但是呢，它非常的传神。当他在唱你的时候，你想象那个你的是谁呢？就是上帝。我们听一段大概几秒钟而已啊。请放下。 我们遇见你，大家都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也许都是某个人过着平凡的日子，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 这首歌它很传神，虽然是一首流行歌曲，但是连情人都是这样子了，连情人的表达都是这么的浓烈了，那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什么呢？神用永恒的约跟我们立约，他从旧约到新约一直用他的约来肯定我们，甚至他用圣餐，每次当我们看见圣餐的时候，就看见耶稣他用他的宝血跟我们立定这个约，是一个永恒的约，是一个有盼望的约。我跟神的关系是什么？我们是不是真的去面对我们自己的内在跟神的关系的建立？还是我们只是好像以前我是这样子啦，就是第二代的基督徒，算是第二代的基督徒，信仰好像对我来讲没有深到生命的里面去，话语对我来讲就是话语而已， 那个话语没有力量。可是当我真的再一次重新面对自己，刚才讲到人很重要，你要成为一个人，你要成为一个人，你的人格、你的性情，这个比任何一件事情都重要。你如果没有人格、没有性情，你怎么跟神建立关系？你如果没有自己的人格，你怎么跟人建立关系？跟人建立关系需要人格啊，这很重要的事情，一定要恢复到人跟神，神的对应就是人嘛，我们要先成为人。圣经不是说爱人如己吗？你就是要先爱自己啊，你如果不晓得爱自己，你怎么爱神？也是一样的道理。所以那个人很重要，这个人在跟神建立关系，才会有一个美好的关系。在这样一个立约的关系的里面，上帝给我们保证，所以他当我们大水泛滥的时候，他会成为我们的藏身之处。我们一起来祷告，请帮我放音乐，谢谢。天父，我感谢你，你和我们立约，这是一个永恒的约定，使我们的生命有保障。我们感谢你，透过今天的诗篇，让我们看见你如何将一个陷入罪恶的大卫从万恶的冤手中拯救出来。主啊，在我们当中若有任何一个人，他如果得罪了你，恳求你赦免我们的罪。主啊，我们不只是在你面前要认罪、要悔改、寻求你的赦免、调整自己之外，主啊，我们也渴望可以像大卫一样，成为一个合你心意的人。让我们更多的在乎你，更多的爱你，更多的渴慕你，带领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主啊，是的，你自己要成为我们的藏身之处，让我们像诗人一样，可以倾心吐意的来向你说话，来表达我们内心的感受，来向你说话。主啊，是的，主啊，是的，更让我们可以跟你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哦，主啊，不是一个稀稀疏疏的，不是一个不坚定的关系，而是一个浓烈的关系，是一个紧紧跟随的关系。主啊，我要祝福我所有的弟兄姐妹，可以成为合神心意的，因为你必保佑我们脱离苦难，你必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们，直到你再来的时候。孩子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好，感谢主。